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同学们，已经有同学在直播间当中等候咱们了啊，说晶晶好，傅妈好， 还有同学说晶傅二人转开始啦 啊，好，谢谢大家每次开场前都给我们打气，让我们越发觉得每周二词霸课开始之前有一种出来摆摊的感觉啊。 今儿打算卖点啥呢？ 今天好好把这摊摆好。 对， 哎，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有趣的前缀啊，这都第几个了？第14个前缀了。 嗯， 一不留神学这么多了。 而且每一个这个前缀啊，其实里面还包括了对应的单词、词根、后缀，是一个很综合立体的学习。 对，我们反复强调，同学们不仅呀要把这些词根前缀背下来啊，更重要的是要听听傅妈怎么跟大家讲，怎么去解释这些词根内部的含义。 嗯。 都要记，连同记。一周呢词不多，也就那么80-90来个 啊。您好， 80-90来个嘛 啊，对对 对, 对大家来说一天一个也不是问题 啊， 对 不, 对不 是问题儿。 嗯，好，继续进入到我们 D 字头， DABCD 的 D 字头的词根。上次呢咱们讲了啊， DE 是表示去除了，是不是？ 对， 我们来看一下。哎，我们也发现了这个 D 字打头的词根呢，它大体啊它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趋势啊，傅妈看这么趋势对不对啊，就是说呢，它通常表示啊这种两者之间的一种区别和联系。 嗯，两者 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你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到的像这个 dis 和 dear 这种 D-I-D-I-S， 它就表示什么呢，就是说两者之间啊咱来找找区别，咱分开， 你 找不同。 哎，你站你那儿，啊我站我这儿，这傅妈今天吧穿白衣服，我今儿吧穿黑衣服，咱俩就有点哈， 咱俩很复古， 就有点分明这种 明， 是吧？就咱俩分开以后看看，哎，你什么特点，我什么特点？ 对，没错。 好，然后呢，这个 D I A 这个前缀呢，它分另外一组了，它就表达这两者之间啊，的一种交互感、关联性。 哎，对，没错， 对吧？咱俩对个话呀，咱俩面对面呢， 对你来我往一下， 打量一下啊，哎，中间这个空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哎，它有这种特点，所以呢，都有点表达这种两个物体之间的一种互动。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前缀啊，它是有一定的继承性的。那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DI 这个前缀，其实它的老祖宗就是以前我们学过的 BI。 哟，听听看啊 ，DI 的老祖宗 啊， 就是 BI。 对，那朋友们，你想以前的 BI 是不表示的是两个的意思呀？ 对呀， 对吧？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D 呢，它是第四个字母啊，实际上都是二这么乘出来的，所以其实它本身有自己的一个相关联性。 哦， 啊，你说这个是不是咱们杜撰的呢？还真不是啊。如果您去查一查，像这种字母的解读啊，像这个拉丁语啊等等，你会发现这每个字母它确实有自己的联系的啊。 照您这么一说 ，BI 我们是记得很熟的了。 嗯， 是吗？ 两个， 对啊 ，BI 就是俩的意思啊。 对，所以那个 DI 呢，我们先借它这个两个的意思，然后在两之间做成一个 比较啊，区分呐、啊，你来我往啊，这感觉。 但是这个低矮之间，它仍然是有两者两个的意思。 对，没错。 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先来看看低矮这个前缀，它表示什么意思呢？都说了啊，有两个两者的意思了。 嗯。那我就是要把你给分开嘛，分开对待嘛，对吧？所以我们说那个 DI 啊，这个前缀呢，最原始的含义就是让什么分开，让什么离开。它言外之意是从一个变两个，就是这个那个是从其中的一个里分出去的。 哦，有点像那细胞分裂一样。 哎，对， 这一个细胞呢，它分了俩细胞出来。 对，所以两个了，最终的结果您就要比较一下，俩有什么区别呀？这感觉。 嗯，就说难怪我觉得跟驸马有时候吧，咱俩挺相似的。 您怎讲？ 哎，感情呢？是做一个节目的。 哦，嗨， 是吧？感情是做一个节目的。 是是是。 哎，只不过呢。一个是主持人，一个嘉宾老师， 哎， 但咱讲的东西都差不多。 对对对，您也吓我一跳。刚才您说完，我恨不得赶快查户口本去呢。 对，还以为是一个什么生的 啊？是，哎呦，吓死我！ 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 对, 对， 大概就是意思，就是比如说，哎，你一个完了呢，分成俩出来， 分成俩出来， 哎，就是 DI， 就表示从一个当中啊分出来了， 嗯 啊，离开了， 嗯，没错， 这样你是你，我是我了。 对，所以一会儿呢，您所看到的这些单词啊，都表示的是你是你，我是我，咱俩看看有啥区别？ 哎，就是这个，所以它表示一种什么呀？使什么东西分开、离开，先站开， 嗯， 完了看看区别是什么？ 说的太好了， 所以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个典型的啊 DI 的前缀的词语，叫做 distinguish， distinguish。 Distinguish， 嗯， 注意它是 T-I-N-G， 是 ting， 但是呢，因为要是去这个 D-I-S 要浊化， 嗯， 所以变成 distinguish， distinguish， distinguish。 这个词儿呢，咱们不妨来分一分啊。我相信可能大家在高中的时候都背过这个词儿，然后您觉得这个词在当时好像还挺长的， 还挺难的。 对，我记得高中以前背过比较长的词啊，就是我们都是死劲背的。或者是就编个什么很奇怪的一个口诀把它背下来。 哟，这种方法呀还得年轻的时候好使。 对。 哎，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强啊。 对。 让你现在死记硬背太难了。 还真不行了。那咱们现在呢就把它上升到逻辑的角度再分析一下。在这个单词当中，首先我们找到的是它的前缀 DI， 表示的意思是 分开呀，离开呀。 对。那大家仔细来看后面啊，有一个单词，但它其实呢也是个词根，就是 sting， 这个词根表示的就是刺儿这个意思。 sting， 嗯 ，sting，sting， 哟，还是著名歌手呢啊 ，sting 啊 啊，原来表示刺儿的意思。 对，没错， 是那个刺猬那刺吗？ 类似，还有比如说蜜蜂那个刺 啊，刺， 嗯，还有我们说这个鱼骨头那个刺儿， 明白了， 反正都叫刺儿。哎，对，那么后面的这个。一大串儿、就是、 ，wish， 哎，对 ，uish， 它表示的是一个动词的后缀 啊、哦，就是说我身份、动词，这个 uish wish， 动词身份， 对， 表示动词， 对， 那么就是分开刺儿， 对， 是不是？ 就是把那个刺儿给跳出来， 把刺儿给 dis 出来。 哎，那大家想象一下，肯定是这个刺儿啊，它是和其他东西放在一起了，对吧？ 把刺儿给它挑出来， 把它分出来，区分出来。对，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呢，我们很形象的感觉到就是区分辨别的意思了。 太形象了，挑刺儿谁没挑过呀？ 对， 是吧？吃鱼谁没吃过呀？ 对对， 挑刺儿没挑过呀？ 对，谁没被鱼刺给卡过呢？是吧？ 哎，真的 啊， 真的是这样啊，谁没被鱼刺给 啊？对。头两天我刚刚被鱼刺给卡一下， 哟，是吗？ 我开始还以为是我牙崩了呢，我说怎么牙上那裂了？然后后来，我一看，哦，原来里面有个刺儿，赶紧拿那镊子，哎，你看就很形象，把那个刺儿跟我的那个牙给它分开，这不就是区分出来吗？ 哎，驸马最近受苦了，安抚一下，安抚一下， 都是一个 sign。为了讲这节课，先让我去加个刺儿。 是啊，啊，不容易哈、啊，受苦了，受苦了。啊，我们来看这个词的英文解释，那就是 to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eople or thing。 哎，您看和刚才金老师所说的一样，一定是两个事情进行比较。既然是比较的话，就去比较他们的区别。 要区分什么？两者之间要做区分，要做辨别，要去分清。 对， 有点像咱们以前玩那游戏叫找不同。 哎，没错。 给你两幅画，差不多相似，但是你去找不同。 对。那么，请大家记住哈。 distinguish 这个词呢，它首先可以在这种比较实体的东西当中进行区别。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苹果和那个苹果，你给我分出来那个红的在哪儿，对吧？ 嗯。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呢，这个 distinguish 已经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抽象 的含义。 哎，你比如说这两种社会制度有什么不同啊？或者说他的行为背后他的动机有什么不同？它是一种很抽象的概念。 对，什么明辨是非呀、啊，是和非两者之间你很难辨别，对不对？ 对，没错。 好，我们来看例句哈。 嗯。 它有几种用法哈？一种呢就是 distinguish between A and B。 好， 还从 A 和 B 之间去辨别、区别哈。 那大家看看这个 between A and B， 您觉得是区分 A 还是区分 B， 还是两者都区分呢？ 肯定要两者都区分呢。 对了，所以大家写一写哈，当我们在阅读题当中，您看的这个 between A and B， 它不是说啊，强调一个，它俩您都得给我比一比啊，它有什么特点，它有什么特点，你都得比一比。 比一比，你看、明辨是非，我们叫做 distinguish between right and wrong。Right and wrong， 那就是明辨是非。 哎， 言外之意就是你得知道对的是什么，你得还得知道错的是什么。 对，你辨了是也得辨辨非。 对， 哎， 我们都说哈，英国有很多伟大的女王，比如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还有我们说维多利亚女王也很厉害的，对吧？那咱就比较一下这两位伟大的女王，哎，她们各自有什么样的功勋伟绩呢？ 哎，所以说这两者呀都得拿出来看一看。 那就得用哪个介词搭配呢 ？Between A and B。 您说的太好了。 另外一种用法呀是 distinguish A from B。 从这个 from 这个介词您看到好像是从那个 B 的这个比较当中最终能够凸显出 A。 对了，所以大家记住哈，我们看到这个 distinguish A from B、感觉你好像是 A 和 B 在比较，不是的， 是要把这俩人当中啊把 A 挑出来。 对，那言外之意就是他很明显他跟那确实不一样，我只强调的是 A。 哎，您看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说，哟，这俩双胞胎长得太像了，怎么着都很难分辨出啊谁是谁啊哈。It was hard to distinguish one twin from the other。 这里的 the other 表示就两者，那么就另一个嘛，所以你看他不是强调这个和那个分别有什么特点，哎，就我比一比，我把这个给挑出来， 挑出来， 对， 挑刺儿，挑出来，挑出来。 对，所以你比如说啊，当我想强调的是，哎呦，跟那个血腥玛丽相比，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真的是太伟大了。 哎， 那大家觉得用哪一个呀？ 肯定是 distinguish A from B 嘛。 对，他没有我再去强调另外一个了，我要从他给他就让他做陪衬，然后要突出我最想强调的这个。 哎，对了，所以啊 ，distinguish 大家要掌握这两种结构 ，between A and B。distinguish A from B。 okay, 我们再来举个例句吧。 这 例句呢其实挺好的，很适应现在生活。说有时候啊现实和幻想很难区分 啊。 Sometimes reality and fantasy are hard to distinguish。 哎，对，那这个 fantasy 呢大家记住就表示的是幻想的意思。所以以前有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最终幻想，是吧？ 对。 哎，那朋友您看看他说的是 A 和 B 怎么样呢，很难去 distinguish。 Hard to distinguish， 就太难区分了， 难区分啊，现实和幻想不好区分。 对，咱们在这个Solitude 的阅读当中呢，曾经出过一个文章，就是互联网啊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结果大家都发现，未来我们会活在一个什么世界呢？会活在一个两种世界当中。 好啊。 啊。是不是跟那二次元是我不太懂啊？ 非常好啊。 啊，是吗？就第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第二个 physical reality， 现实。 对，所以就是在这两种当中你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你已经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了。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就这意思 啊。对，就是感觉 不用分清楚 啊，不用分， 活着就行了。 对，就 be yourself， 你觉得在这个里面你就应该扮演这个角色就可以了， 没关系，开心就好。对吧？这就是 distinguish， 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补充和解释。 比如金鸟老师吧，很难区分他到底是英文主播还是娱乐主播。 这个应该放在傅妈身上。傅妈很难区分他是一个英语老师还是一个娱乐老师。 金鸟老师最厉害的就是把球能踢回来。 对，这倒是啊，随时随地都得踢回去。 哎，好，不错。 第一个词分清楚了。 分分明明把字挑出来。 对， 好，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diverse。diverse，D-I-V-E-R-S-E。 这个单词啊，在我们的英语考试里面特别重要。它，您看哈，前面的 di 以前讲过了，就是分开嘛，对吧？那么后面有一个是 vers， 大家注意，它表示的意思是旋转。其实我们学了很多这样的词了。 旋转，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反转叫 reverse， 反转，前面加 re 就回嘛，往回转这不就反转嘛，对吧？还有你比如说我和您的这个交谈叫做 conversation， 咱们俩一起你来转一转我来说一说，就二人转嘛，对吧？就是这个谈话。那这个是 diverse， 这个 vers 也是表示转的意思。 非常有画面感。哎， verse 就好像是一个什么一个芭蕾舞演员这个单着腿在那转一样。 对，没错， 那感觉。 对，刚金老师在那儿，我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我能觉得你好像是在想这个词接下来怎么讲。 对，我在想旋转跳跃闭上眼。 那是晕了。 就是这个旋转跳跃闭上眼，就是个 verse。 对， 转。 朋友们，你想哈，我们假设有一杯酸奶，然后酸奶里面我们点一滴这个果酱，对吧哈？我们要朝着一个方向去转，大家有没有感觉它其实那个旋转的窝是一样的？ 对， 很清晰。但如果你停了以后再往回去转，或者在不同的那个角度去转，你会发现是不全散乱了。它会出现好多好多的那个窝啊，就那个东西。 对， 所以这个 diverse 你看非常形象，我不是一个方向转，我跟你分开转，一会儿这么转一会儿那么转，那最后不都形成了好多好多不同的图案吗？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分开转， 分开转， 各种转，转着转着就分开了。 你说太对了。 哎，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旋转跳跃，闭上眼，闭上眼，转着转着，哎，你转那方向去了，转西北边去了。 然后他转到那个东北边去了。 对，他转出这个花了，我转出那个花了。 反正就最后全的花都不一样了。 哦，所以说我们就是什么呀？我们就变成了多样化了。 哎，说的太好了。 我们就变成了多种多样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 对， 叫做 diverse。 啊，可能以前我们会说一个词叫 various。 various， 还有你比如说学过什么就很俗的什么 a lot of， 就这样的意思，对吧？ 很多的， 很多，但其实它不是表示那种多样性，它只是表示数量的多， 没错。 而这个 diverse， 它一定表示性质都不一样吧？ 它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但是又很多，所以多种多样。你比如说一个人的爱好多种多样，是吧？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people from diverse cultures。 对，你看这个 diverse cultures， diverse cultures， 这个里面的 diverse 就是不多种多样，它不是强调多，而它强调既多而且样式也多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比如说像啊，我的兴趣非常广泛，以后啊我们不用说 I have a lot of interests， 不用再这么说了。My interests are very diverse。 哎，真好。还有你比如说他的朋友啊，他这个交友广泛，就这是他的朋友是很 diverse 的。 diverse， 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 哎，我们的六级考试当中呢，曾经探讨一篇文章，是这个 immigrants， 这个移民的话题。然后呢，就说呢，这个很多人认为啊，移民或者是一些非法的移民，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大于它的好的影响。结果呢，经济学家就说了啊，不管是合法的还是 illegal immigrants 这种非法的移民，他们给经济、给社会、给文化以及给美国本土的人带来的影响，不是单一的这种 overwhelming 这种压倒性的负面的，是多样性的，就叫做 diverse outcomes。 diverse outcomes。 对， 那同时也提醒了我们，这词儿的名词就是 diversity。 diversity， 对。 联系起来记忆一下吗？ 是是 ，diversity 多样性。 对，那么这个词呢，大家注意，可能就是在我们的东方文化里面会觉得，我们不需要多样性，我们需要的是一致性。但实际上在西方文化里面，你看刚才我们那个文章，它体现的就是这种批判性的写作思维。不是说一个事情只有一个结果，它是多种多样的。 没错。 最后我们要去看那个 net effect， 那个净，就最后的那个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再去思考问题，再去写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用一种多方位的角度，然后做减法，看到那个值是正还是负，得到的是 diverse outcome。 傅妈说的非常对，非常对， 好，掌声， 非常对。那同学们也对这个词很感兴趣， 对， 说 diverse 转啊，有个同学说转着转着啊，转到小哥哥的怀里了。 怎么没有转着转着转墙上去了呢？ 啊，对呀，净转小哥哥怀里去了， 转墙上去了哈。你可以啊，你可以转小哥哥怀里啊，他可以转撞墙上去啊，对吧？你可以那个转到转地上躺着呀，都行啊，反正你各种方向你自己转自己的呗。 我想说一句话，金老师，就是大家自己转自己的，转出自己的人生大舞台。 哎。 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这个噔噔噔噔噔，你就把你的二人转可以了， 极致 舞台就是转出来的， 转出来 没错，就是这样的， 人生也是转出来的， 好好转啊，大家好好转， 对， 正着转反着转都行，随您，开心就好。 怎么您什么什么转上去都转上闭眼睛了就， 旋转跳跃闭上眼， 哦，对对， 这才是一种是吧？非常 enjoy life 的人生态度， 嗯，太可怕了， 转自己的路， 对， 让别人。倒墙上去吧 啊！ 再来看下一个啊 ，division 啊 ，division 这个词 ，division， 嗯 ，d i v i s i o n， 嗯 ，d i 先拎出来， 先拎出来啊！这个 d i 我们都知道，表示就是刚才说过的分开呀、离开呀这样的意思。我们可以再看后面有个 i o n，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吧，老朋友了，所以我们只需要学中间那个 v i s。 其实吧，看到 vision 还挺想到什么视力啊之类的那感觉的。 对对，其实呢，说实话啊，这个 vis 呀，它有视力的意思。为什么？大家想象一下，我们有几只眼睛呢？ 俩。 对，所以你看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批判性的写作思维，要从不同的方面去看事物。其实我们人体它就是个批判性的一种思维构建。你看我们的眼睛，左边右边，我们左边也不能。单独看右面不能，它是两个一起，最终才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事物的。 而且你发现，你闭上一只眼的时候 啊， 看和闭上左眼和你闭上右眼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哎， 都是片面的，有曲折的。 然后你两个眼睛睁开，看到的世界又是另一个。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写的 VIS 啊，表示的是切开，但其实它这个是。为了帮大家记这个单词，也就是说这个词根它首先最原始的含义就是眼睛，是视力， 眼睛， 哎， 左一只右一只它是分开的， 对，所以慢慢的又把它引申成了叫切开的意思了， 分开眼睛看，分开眼睛，眼睛是分开的，前面呢再加上一个 DI 表示分开离开，哟，这得分得多开呀， 对，而且大家可以发现啊，这是哪方面的分开呢？是你眼睛看到的分开，眼睛代表的是心灵和想法，所以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 观念， 对， 你的认知，你的一种思维， 对，那这个词就是你想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割裂，就是我们说的分歧呀、分裂呀。 哦， 嗯， 真有道理， 对，就这么来的， 对吧， 嗯， 你的左眼看的这观点，右眼看的那观点， 对，像我们学的很多词它都有切开的意思，比如大家学过的这个 VID 啊，还有我们学过 CID 还有这里的 VIS 啊，都表示切开分开这样的意思， 哎，对啦，所以说呀，这个就是表示什么呀，表示切开，分开， 对， division， 对，没错， 好， 嗯， 这词儿哈，咱们就说了这三个词了吧， 嗯， 好， distinguish啊 ，diverse 和 division， 对， 切开、分裂、分歧。 那您看到这三个词的前缀 di， 哎，都是表示分开这样的含义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啊，今天我们课堂上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小前缀叫做 dia。 嗯 ，dia 呢，好像似乎是从这个 di 给它。变过来的， 加了一个小呃在后边 不过大家呢也不要望文生义啊，这个 DI 和 DIA 呢它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它也可以表示两个，就是这个观念是两个，但这个 DIA 呢它有一种动作的感觉，就是从这两个当中穿过去。 你看我当时就说了嘛，它有一种交互感。 交互感， 空间在某一个空间就两点之间的，还有一种动作的感觉。 是吧 动作的感觉，穿过相对之间，你在那个点，我在这个点，是吧，好像一个圆一样， 哎， 那头我在这头， 对， 那咱俩之间的距离不就是一直径吗， 哎，没错没错， 是不是， 对，没错， 哎，我们强调的这个 DIA 就强调直径的这个道路， 是 从那个点到这个点的道路， 它是从 A 点到 B 点要穿过去， 要穿过， 要经过这两个点， 对，要经过它，要行动，要走起来， 哎，说太好了， 对，所以 dia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啊，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叫做 diagram。 哎，这个 diagram 嘛，加上 g r a m 嘛。 好，那咱们分析一下哈，这个 dia 呢，刚才咱们讲了，表示的是穿过啊，相对或者是彼此之间两者这种感觉，而这个。G-R-A-M 呢这是一个词根，它表示就是写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的那个语法那个单词怎么说啊 ?grammar。 对 ,grammar。 对不对，所以这个 G-R-A-M 呢它就是写那样写下来的那个规则，这不就是语法吗？所以咱们看到这个词叫做 diagram, 就是写，它怎么写呢，是两者之间一起去写。那你想想写出东西是什么， 写出东西是 我从这个点写一写，一直写到那边，我要把整个的流程、整个当中的数据东西一个个的全写出来。 图表， 对，没错。 哦，从这个点写到那个点。 对，大家如果说你在公司里面去做这个预算的话，哈，都是这个月的预算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是根据上个月的预算来去做的，这个季度也是根据上个季度啊，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平均值去做，所以它全都是。上个季度这个季度两个点之间我才能写出来的东西、 哦、 就是图表。 明白了。 嗯、 所以呢图两者之间写的图在纸上画、画着图，画满了图。这个单词的意思特别单一，它就是一个简图、图解、图表和示意图的意思。 对，没错。 就没别的了。 一 个 simple drawing,Using lines to explain where something is, how something works. 没错， 就是我用特别简单的线条，来告诉你，这东西是什么，给你画个简图。 对，没错。所以你比如说这个 GDP 的增长啊，这个月是怎么样子的，我可以画一个图，一个箭头等等。那它一定是有两个点把中间的东西连起来。 是啊。 啊，我这个月的预算是什么，上个月怎么样，这月怎么样，把它一连不就出来了吗？ 你看我们说那个什么线路系统图。线路图不就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吗？ 哎，对，没错。 A diagram of the wiring system. Wiring, 线路，电线。 系统图就是 system, 对吧？ 对， 所以它那个系统，所以图就是往前接 diagram, 所以就是 diagram, 画图。 那这个词呢，以后我们在雅思写作里面会经常出现的啊。大家你去描述一个图，当然我们一开始是这 diagram 的，首先表示是由线构成的图，但是后来慢慢的它也发展成比如什么柱状图、饼状图啊，什么圈的、圆的、勾的，它各种各样的图，就你统称它叫的 diagram。 那种图解，示意图，图表， 哎，对，没错， 都是它 diagram。因为反正啊，少不了很多线。少不了很多点， 对， 少不了很多圈。 对对，没错没错。啊，可能大家都比较忽略哈，对于这种图的描述。其实大家如果到国外的公司里面的话，就是很考核大家这个英文写作和表达能力的，就是图。你去研究经济啊，你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行业的规划等，它都是需要图来去说明的。 以图说话嘛。 对。 聊天室当中有位听友啊总结的我觉得挺好。玲珑他说点与点之间的语言。就是图表 啊，有两个点之间写下东西， 哎， 啊， 这就是啊，我觉得总结的比咱们总结的还好， 哎，好， 点与点之间的语言就是图表， 对，没错，而它强调的是点和点是两个点之间的， 而且是那画出来的那种图表， 太好了， 对吧？ 哎， 真总结的好， 好 了，这个词我们就记到这里，因为它就简单，没别的意思，图表， 对， 名词，四六级都会考这个词， 对，没错。 好看下一个，之前我们也遇到过这词哈，叫 dialect。 Dialect, D-I-A-L-E-C-T。 对，这个词当中的 D-I-A 呢，咱们以前说过了啊，表示就是两点穿过。后面的 L-E-C-T 以前他讲过的。 对呀、啊，我就记得嘛。L-E-C-T, 大家想想啊，见过什么样的词儿是 lect, lecture。 我要去做演讲 ，give a lecture。 讲座讲课叫 lecture。 对，所以这个里面的 L-E-C-T 啊，它就表示的是讲话这样的意思。 哦，就讲话的讲。 对。 说话的说。 对。 讲课的课，讲课的讲。 那，我的天哪！好吧，那大家可以发现哈，这个词就是我从这个地儿，我讲到那个地儿。那大家刚才想象了一个点到那个点是不是一个方位一个距离啊， 哦，那就是说就 是 说从这山头到那山头之间 所讲的话 咱讲这个话， 这就是咱们说的方言。 哦， 有 道理哦。 对，那可能大家以为呢，就是哟，中国我们都知道中文有很多的方言 啊，你说是不是老外的英文就没有方言呢？其实恰恰相反，老外的那个方言还是很多的。 因为方言它是一种地域性的语言。 对， 什么叫地域啊？地域就是给你划定了一定的范围。 对， 你从这山头，你到那山头，你不要超出这山头。 哎，特别英国，大家都知道，它都是岛国嘛，对吧？它真的是有好多山头，对吧？所以我们说，中间有这个东部地区啊，威尔士，还有往上走的苏格兰等等。 嗯， 啊，当然我们说英语它最标准的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标准发音。 嗯， 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在伦敦的那个东部啊，还有一些这个贫民窟，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区域，它比较大的当时，所以。当时也有一些在这个地方的人说的他们自己的那种语言。 嗯 啊， 我印象中我觉得伦敦东部的人说话呢是更加的短平快，就是比英语、英啊，就是当中极其短平快的，而且吞音特别多、 啊，那您说的是叫做考克尼发音，它是继这个英国的这个标准发音之外的这个第二大的发音。 嗯 啊，基本上就是标准发音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哈都是贵族说的英语，所以在当时我看到有很多的那个贵族的那个人呀，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有钱的游戏了，他都说哎，我体验一下贫民窟的生活，我倒是这个市井去什么打个工什么的，但是当他一说话，大家一听，哎呦，他的这个发音是贵族的那个腔， 暴露了， 就不敢雇佣他了。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种标准英语啊。 所以说，如果能学说话，说好话，能够晋升阶层，哪怕假装， 哎，可以 晋升阶层 啊、哦。对对， 你也不能说你学会说英语，你就是个外国人了吧？ 嗯。 但是至少有点洋气、 哎、对对对，没错。对，当然我们说还有很多的方言，像这个河口英语，还有像这个、 河口英语 应该是在英国的东南部地区啊，然后你看到的像这个威尔士英语啦，苏格兰啊高地的是英语吧等等，所以就是它也不是说一成不变就一种调，它有好多好多调、 嗯、所以大家看这个 Dia 这个前缀啊，它真的是什么之间， 对， 两座山头之间啊，两个岛之间，它一定是要在一个地区之内它划定一范围， 对， 两点之间就有范围了吗？ 对，没错， 就咱范围之内咱交流这语言， 哎， 就咱俩能听懂的话对吧， 对，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对，所以这个词还是很有文化属性的 dialect， 就方言，就这个区域的人们能听懂这话、嗯、翻越这山头翻过了，哎呦、嗯、外人就听不懂了。 您说的是哪嘎达的话？ 对呀、啊、就是哪嘎达的话。 哪嘎达的话。 嘎达的话。 嗯， 就这意思。dialect。 嗯， 通过这个词咱们一定要记住 dia 这个前缀，以及 lect 是讲说的意思。 说的太好了。 好，下面一个词大家更熟了。 嗯， dialogue。 dialogue。 这应该是咱们同学学英语课文最熟悉的一个词吧。 对话。 对吧， 还有我们做听力的时候听这个 dialogue 回答问题 都是、嗯、listen to the dialogu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对，没错， dialogue A dialogue B 是， 这从小可能最认识就是这一单词了。 对，那可能我没有想到这个词当中有一个词根哈，就是 logu， 这个词根呢表示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意思， 也是说话， 哎，也是说话的意思， 这个 log 也是说话， 对，但是它不是说一般的话啊，它说的可能是一些比较有这种哲学的感觉的、 嗯、 啊，很有智慧的，很有学问感的，就不是闲聊天，是真的是咱俩在交流知识。 哦，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说这个 logic 这个单词不是逻辑吗？ 对，没错， 对不对？ 没错。 那逻辑肯定就是很有学问的话语了。 是，没错。所以这个您看看，两个人说的都是一些比较学问的话啊，比较学术的话，就是我们说 dialogue。啊，大家知道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有一个很知名的节目，就叫做 Dialogue， 所以它不是聊天那种 talk show， 它真的是在聊什么国际关系呀、经济走势啊等等。 哟，那您说这 dialogue 我们要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英文的释义、嗯、它是一种 conversations in a book, play, or movie, or film。 嗯， 首先第一种意思，它是指书啊、戏剧或电影当中的一种对话和对白。 对。当然我们可以看第二个解释了。 第二个解释是指啊那种 a formal discussion between two groups or countrie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trying to solve a problem, ending a disagreement, etc.、 嗯、你还指的是集体或国家间解决问题、结束争端进行的一种很正式的对话。那么请大家注意啦，这个词首先一开始的时候 dialogue 啊，它是出现在戏剧文学当中， 嗯， 就是俩人一块对话呀、啊、这种东西。我们其实在研究这个文学发展的时候，这是一种文学的表达形式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学一开始的时候它哪有对话呀，叫吟游诗人，对不对啊，唱歌呢。那后来呢，我们说从巧叟开始啊，才有了小说，小说当中才有了对话。 嗯， 所以我们在分析文学形式的时候，哦，管这种形式叫 dialogue。 哦，这种形式叫 dialogue。 对，那慢慢的呢，啊，我们就说，哎呦，好像它不仅仅在文学当中了啊，我们在解决争端啊，各种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两之间的这种对话协商， 就是那种放上台面的， 对，没错， 一种交流， 对对 方式，是吧？它完全它不完全等同于口语， 对 dialogue。 所以你说我们说的 conversation 啊 talk， 这个是很生活化 的口语， 嗯， 但那个对话，那就是一种对话。你说啊，这部小说描述多，对话少， 嗯 ，the novel has long descriptions and not much dialogue。 你看，太多的描述而没有对话了。 嗯 啊，小说当中大家知道哈，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对话， 觉得是它生动嘛， 生动而且读得快啊， 对， 它有 好理解。 哎，但有的小说呢，就前面的这个描述让你很难受， 满篇都是描述。 哎，你比如说飘的第一章，你会觉得我读不下去；《美丽新世界》的第一章，你发现你读不下去。 对呀，还一会儿写那乌云什么的，一会儿那风又吹呀，一会儿树又怎么样啊？那个麻烦赶紧告诉我那个发生了什么。 对，还有像托马斯哈代的很多作品啊，像德布家的苔丝，那个开头也是，但是其实那是作者精心布局的。 对，人家那阵有很多铺垫的，让你去读那意思的， 就好多梗， 哎，好多梗，但是一般人读不明白。 对。 哎呦，什么又庄园又马车呀？谁又哎又丢了什么东西？ 对， 赶紧出主人公吧！啊， 赶紧说话吧， 说故事吧。 哎，对对对对 对 啊！所以你看，这个词简单但不简约，我们学了很多文化的东西。 对， 嗯， 然后呢，那种就是表达国与国之间解决问题和争端的进行的对话。比如说总统告诉等候的记者，刚才啊咱们进行了一次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建设性对话呢叫做 constructive dialogue。 哎，这是固定搭配，记一下啊，建设 constructive dialogue。 嗯， 一定是这个词。 对、 啊。国际上通用这个词。 对，没错没错。 The president told waiting reporters there had been a constructive dialogue. 嗯，你看政府通知等候的记者，哎，这个词真好哈，叫做 waiting reporters. Waiting reporters. 啊，等候记者。 对，所以您看，别看这词 dialogue， 咱从小就学过。 嗯。 但是呢，真正你能知道它的意思，还是在今天。 还真是。 嗯嗯。你看电影、戏剧当中的对白。 嗯。 国际上的这个解决争端的对话， 嗯， 看来是这个词叫 dialogue， 都是 dialogue， 还不是咱们以前简单的瞎聊天那种， 不是的， 嗯， 我们给大家教口语，教美语，地道美语， 嗯， 写下来的那些话叫 dialogue， 哎，对，没错， 对吧？ 嗯， 好的，来啊，这所以说这个 D I A 呀、啊，真有趣啊， 嗯， 俩人之间面对面说话 dialogue， 同样是两个点之间的一种什么交互行为， 对， 好。下面一个词叫做 diameter， diameter、 嗯。好了，这词有点生僻了。 是 meter， a meter， meter 是什么？ meter 如果是按单词的话，它其实表示米的意思。 对呀、啊，是个米呀、啊。 嗯， 不是吃饭那大米啊。 啊，大家其实可能想到的就是，哎，这个米，嗯，它为什么表示测量的意思呢？因为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也没有说那么精确到什么厘米啊、毫米啊，甚至我们现在纳米，那时候觉得用一米来去测量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精准了。 那它表示什么呢？表示一种测量单位吗？ 哎，您说的太对了，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centimeter。是吧？ 厘米 啊，还有更小的、更大的，在古代的时候真的都没有。 嗯 啊，因为可能那个时候的局限于科技的这个发展吧，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咱就用米来去测量。 咱都是直观的， 嗯， 没什么宏观的，也没什么微观的， 对， 只有直观的。 所以这个 meter 啊，这个 m e t 啊，这个词根就表示的意思是测量 啊、哦，量和测量就是 meter，嗯、同时它也表示米数的那个米。 对。 那么就是穿过测量、相对测量、之间测量。 对，我把 A 点和 B 点之间这个相对穿过的这个距离，我给它测一测。那您想想是啥？ 对面量过来， 直径，就是你刚才说直径， 就是这意思、 啊。嗯, 嗯， 您那点到我这点距离如何呀？ 嗯， 对面量过来。 哎，没错。 量过来，听着怎么这么熟啊？对面看过来， 对面看过来， 对、 哦、对，量过来 对面的 女孩， 对， 女孩看过来， 这也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从那个点到这个点啊，直径。 对，没错没错。嗯， 所以 dial 很生动又很形象， 是 表示穿过和相对以及直接。 嗯 ，diameter 啊，这字典上呢这词儿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对，它很单一，就是表示、啊。 就是表示直径和对径那种。The diameter of a tree trunk. 啊，树干的直径。 对，穹顶的直径。 嗯。 The dome is 多少多少 meters in diameter. 对。 In diameter, 就是它的直径，其直径。 嗯、对。它一定是前面加数字加计量单位加 in diameter, 就是在这个直径方面它是多少多少。 嗯。 啊、 嗯。还有一种用法呢，是表示一种放大率跟放大倍数。 嗯、 啊，放大率和那个倍数，你比如说，放大300倍的透镜， 嗯 ，a lens magnifying 300 diameters。 这个后面的 magnifying 是一个现在分词，最后是定语，修饰前面是 a lens， 这个透视镜 啊，放大的， 哎、啊，放大多少倍啊？ 多少倍啊？300倍 啊！所以咱们不用用那个 times 表倍，它是一个专业术语，是放大的那个倍数， 对， 是吧？ 专门指放大率和放大的那个倍数。 嗯 啊，这个咱生活中用的少点， 用的少点， 但你知道它有这意思就好 了。啊、对，但之前不是说嘛啊，我和一个人的这个直径啊，其实不是由物理距离决定的。 嗯 啊，由你看到了什么，读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嗯， 是吧？ 嗯、 由这个来决定你和谁之间的这个 diameter。 嗯 嗯， 不明白。 嗯，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吧。 有点抽象。 哎呦，抽象， 嗯、抽象。父老妈想说明什么呢？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可能以前还会认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我对你好，你对我好，我给你做饭，我给你吃的，这个来决定。但实际上，你慢慢的发展会发现，它是心灵的交流，是你要有一个 soulmate。 哦。 啊，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过一种犬儒派的这种生活。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它一定是伊壁鸠鲁学派的感觉。 哎呦，那是什么感觉？您不妨再说细一点。 啊，就是我们可以在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追求。啊，就是但是我们在精神上一定是盛宴。你给我带来启迪，我给你带来启迪。我和你在一起，由于你的存在而让我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看到我自己的潜力。 富妈现在已经不屑于穿情侣装了。就穿情侣装也没啥意思。 穿什么？ 对啊、 英国的皇室的礼服， 富妈要穿精神的情侣装 哦，精神的情侣装， 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 这是我帮你升华一下吧。 你说皇帝的新装， 精神的情侣装， 精神的， 就说 太妙了。 就是这，我大概其实我们能明白你这意思。 是是是， 你说什么我就懂了哈。 You know what I know？ 哎，所以说嘛、 嗯， 这就是这种，你是不是你的精神情侣装的感觉了？ 是是是， 好，行，就这样。 哦， 下一个词啦。 哦、 好 ，dis， 哎呦，这不是 dis 吗？ 啊、 哦，现在很流行 diss， 对对对、 啊、，diss 我、哦，我 diss 你， 对对对。 但这也是一个双方之间的动作，对不对？它有对象感的。 哎，真是，嗯。所以这个 diss 呢，它一定也是双方两者之间，你对我，我对你怎样的？ 嗯 啊、那么这个词呢，大家词前缀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其实含义还挺多的， 很多很 多,、 啊、很多，嗯。 但是大概其呢，都不是什么好意思哈。 对对对， 都是表示否定。 对，没错， 否了， 否了， 没了。 对，所以它首先第一个哈，它就是最原始的，就是否定，没有这样的意思。 否定和没有， 嗯、其实我们说那个把你 diss 掉，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把你给否了嘛， 把你给否了 啊、 嗯。你说的什么 yes or no， yes 都变 no 了。 对， 所以说它这后面可能接的都是一些完整的词。 对， 要说它是一个大前缀呢， 嗯， 是吧？它后面往往接完整的词。你看，我们看第一个词、嗯、disagree。 Disagree. Agree, 人人都知道吧？ 嗯。 表示什么呀？ 嗯，就是同意。 同意呗。 对。这个词啊，大家注意哈，就是它很好玩。你看那个 dis， 然后它后面那个单词不是 agree， 它是一个单词儿，对吧哈？然后这个单词前面它是一个元音，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尽量把那个 dis 那个辅音和后面那个把它连在一起去读。 Disagree. 啊，就 disagree， 就这么读。对，所以但你看它很有特点，它不仅把你否定掉，它还把你音给你同化掉啊。 Disagree 就是 不同意， 不同意。 对，因为后面 agree 是同意，前面是没有，我没有同意你，不就不同意你吗？ 有分歧，持不同的见解。 对、 我们说呀，即使是朋友，有的时候也会有分歧，对不对？ 嗯 ，even friends。Disagree sometimes 啊，你看，即便是好朋友，我们有时也会有分歧。 是啊， 对 啊，他在多数意见上啊，哎呀，跟父母的意见都不一致。He disagree with his parents. 所以说和谁不一样，和什么不一样啊？那就是接介词 with。 这不跟 agree 一样吗？ 嗯 ，agree with somebody 不也是和谁一样吗？ 哎呀，您说太对了。 这个 disagree 也是这样。 这个词啊，在我们考试当中特别常见，而且它也是现在很提倡的一种价值取向。就是您别老说啊，领导一说走东边，您就往东边走。 哎呦，那可得往东边走了 啊，往东边走， 往东边走、啊。 对对对。然后那篇文章就写呢，就是说作者给领导这些 leaders 有哪些建议，他就说呢，对的。啊，我们要打造一个就是大家可以自由的去谈论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工作环境，可能是有一些 challenging、 哦、 是挑战的。但是他说一句话叫做 brilliance comes from confrontation， 就是人的那种才智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是通过冲突而得来的。 对 啊，所以就是大家你可以去发表自己的否定的那种意见，但你可以用比较聪明的办法去表达你的意见，哎，既不去破坏他的权威性，也能够去让事情变得更有全面感。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 disagree 呢？ 哎，你是， 所以你要 dis 领导是吧？ dis 不敢， 你是不是啊？ 目前好像还我还不需要再去 dis 谁。 dis 就是这意思吗、？Disagree with his parents on most things。 哦，刚才今晚想说的是 disagree with。Somebody on something. 对，与某人在哪些事情上意见不一、意见不合。With somebody on something. 对，对， 好的，disagree 就是这个意思。 是 disagree with somebody on something. 对，百花齐放嘛，我觉得大家还真的应该去有自己的一种想法。 对， 因为不可能别人的想法和你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 嗯 啊，所以如果你要是100%一天到晚的去执行、去服从的话，你考虑下自己的发展。和自己的成熟感， 驸马高瞻远瞩啊， 大家 多样性啊，多样性啊， 你知道吗？听完咱们的课，大家全失业了， 对对，不到晚届了是吧？ 啊、不到晚届， 那不行啊，只是举个例子哈、啊，举个例子而已啊。This 就是这个意思 ，disagree 难免有不同的，跟父母难免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朋友之间难免有这个意见不合的时候。 哎，重要的不在于有没有，而是我们怎么去化解它。 来 disappear。 Disappear 这个单词呢，前面的 DS 我们说表示没有的意思，对不对？后面一个 appear，A-P-P-E-A-R， 这个呢它是个词根，但我们可以继续拆分。大家我们发现一个 P-A-R， 这个 P-E-A-R 这个也是个词根，它本身表示的就是出现的意思。 Peer， 哎，不是离啊，它出现的意思。前面的 A-P 呢，我们先给大家讲过的元音加上词根的第一个辅音字母表示加强。所以就是，哎呦，一下就看到了。那前面大家看是这个 dis， 就是分开没有，就刚刚出现，然后突然间又没了。 哦 ，appear 就是唰一下出现的那个样子， 对 ，appear。 好， 天空中突然一下出现一道彩虹，然后呢再加上 dis， 突然间就没了 啊， 转瞬即逝。 哎，对，没错没错，对，就这感觉。所以它就表示消失的意思啊。你看这个孙悟空一变。没了 disappear 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种 disappear 的消失呢是特别怎么样啊，特别就是迅速的一种消灭、一种灭绝一种消失不见。 对， 当然也有可能是渐渐的消失，你说飞机消失在云层里、火车从视线当中消失，对吧，这种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哈。The plane disappeared behind a cloud。 这个飞机啊在云层中就消失了。其实这个 appear 这个词呢，它首先确实表示的是突然间消失啊，因为你想想慢慢消失只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才能够去实现啊，以前的话你想它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嘛，对不对？ 相对的、当然也是相对的。 对 啊，比如说他看着火车从视线中消失哈、说 Lisa watched until the train disappeared from view。 哎，这个表达真好哈， disappeared from view， 从视线里消失掉， 一点一点的消失了， 对 啊，看不见了。 Disappeared from view， 对，没错。 我们再来看一种就是比较抽象的消失，你比如说又他一走上来，这个身上的紧张情绪啊就迅速消失了。 紧张怎么说呢？用英文 nervousness， nervousness， 这 个 nervousness quickly disappeared。 就迅速的就没有了。 Once she was on stage. 啊，就刚一走上台就没了。 就是专门为舞台而生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是有的。 富妈现在当然了。 啊，就比如说之前有那个什么，我记得在云南理工大学的时候，有个上万人的一个演讲，真的，你上去之后你觉得很可怕的，但是当你上去的时候，那个劲儿来了，就真的是 quickly disappeared。 富妈现在已经是 king of the stage，所以这个小 case 好吗？ 就转转转都转上去了。 旋转毕业，旋转跳跃，闭上眼吗？ 对， 舞台是自己转出来的。 是， 富妈的舞台是自己转出来的。一走上台，紧张情绪就消失了，瞬间变成了一人来疯啊。Her nervousness quickly disappeared once she was on stage. 哎，所以我们可以说物理上的东西或者是慢慢的去消失，但是你说这种抽象的这种东西，尤其是人的感觉，是吧？ 哎， 这种突然间没了。 说什么说什么东西不了了之，其实也可以用这个词 disappear. 哦， The problem won't just disappear.问题不会就这样不了了之的， 就不会这样的突然消失了， 突然消失，蒸发了，人间消失了，人间蒸发， 还真是， 就是 disappear， 唰没了， 对，没错， 没了。 好，所以您看哈，就是学词根真是蛮有用的， 真好，好多词都是加上 dis 的前缀的。最后一个 disorder， order 是什么？ 这个词呢，大家都知道表示顺序的意思，是吧？ 啊，顺序了。 Everything is in order， 就一切都是井然有序。 哎，井有序的，所以这个地方的 order 就是顺序。那前面 ds 呢，把这个顺序给消灭了， 杂乱， 对， 混乱， 对， 凌乱， 没错。 Untidy state， a lack of order or organization。 你看，就是没有顺序，杂乱无章，凌乱， 包括失调、紊乱、不适，都是 disorder。你比如说，哎呦，个房间呢，真是太乱了。The room was in a state of disorder. 这里的 in a state of 就表示的是处于某种状态。 对。 啊， 对。 Disorder。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 the room was in disorder 也行。 啊， in disorder 也就是处于这种乱的状态当中。 乱糟糟的状态当中。 你比如说吧，如果他那钱吧，完全是一笔糊涂账。糊涂账。糊涂账，你说我这、 糊涂账怎么说、 这打死我也翻译不成英文呢、 啊、 什么叫糊涂账啊？ confused 账目吗？糊涂账吗？ 对，所以这就需要意义了，对吧？ 对吧？ 嗯， 其实就是 his financial affairs 啊，他那些财务状况啊，were in complete disorder。 complete disorder 就一笔糊涂账，全都是乱套的。 他这个词的核心意思就一个字儿，乱。 哎，没错。 俩字儿，无序。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词也是警醒我们哈，就是我们人生啊，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剧本，但是你需要把这个剧本当中每一个人物角色、每个阶段什么样子的事情都要把它弄得 in order， 井井有条，否则就乱了。 那所以说富妈是喜欢弄得井井有条的了。 我觉得是必须要井井有条。 真的。 对， 我们都挺随意的，有点那不理直气壮的。 哎，您这种随意也是一种井井有条， 是吧？我们这开心就好，活在当下，开心就好，随便吧。 开心就好，对对对， 开心就好。富妈很无奈的， 对， 翻了个白眼儿。 我觉得今天衣服穿错了， 翻了个白眼儿。 嗯， 咋着？您是 order， 我是 disorder 吧？ 哎呀，所以绝配。 也是哈。 对。 好了，时间不多，我们来给大家读一读今天学到的这些小单词。第一个前缀 di 表示的是使分开或离开。 distinguish 区别、辨别。 diverse 不同的。 division 分裂、分歧。 dia 表示穿过、相对、之间。 diagram 图表。 dialect 方言。 dialogue 对话。 diameter 直径。 DIS 首先表示的是否定或没有。 Disagree 不同意。 Disappear 消失。 Disorder 无序的。 好， 这 是 dis 的第一个含义。 dis 一共呢有三种含义，大概其都差不多，都是否定没有， 对， 去除剥夺，分开离开， 对，没错。 这下一周我继续跟大家分解啊。 没错没错。 这个，所以说大家看今天的印象深不深刻呀？ Dear 这方面，分开离开 distinguish 挑刺儿挑出来，区别辨别。 Diverse 表示的是不同的， 转着转着就转出了自己的舞台， 对， 转出了丰富多彩。 没错，还有这个 division。 就是分裂分歧都分得挺开的了、 没错， 这 division 这词儿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例句嘛。你比如说我们说男女分工啊，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the sexes。 哎，对， 叫 division of labor、男女分开， 男女分开。对，其实我们以前还学过一个词叫 divide， D-I-V-I-D-E。 哎，对，那个也是分开。 对，因为 VID 也表示分开的意思。不过那个 divide 这个词大家可以记一记，在我们的阅读或者是经济类的文章当中，它其实表示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你看，哎，贫富差距嘛、 哎、 对不对，这分开嘛。 对， 还有我们说细胞分裂 cell division。 cell division， 没错没错， 它就是分什么分呢、the process or result of dividing into separate parts。 Of dividing something or sharing it out， 把什么东西分出来的那部分， 就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来回分， 分开了，把人口分成不同的年龄组啊，还有那个咱们以前知道的那个除法，就是 division。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你说除法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一分为二，分开嘛。 对呀、就是除嘛，除法就是把它分开嘛。 对对对，没错。 所以 division 是这意思，给大家补充补充。 对， 所以呢，好像今天这个词大概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共同点都是什么呢，两个点之间的一种关系。 对，没错、 对吧，要么呢是辨别区别， 对， 要么呢就是说、你来我往， 对， 就是在画从一个点画图到另一个点呢，两个地区之间说话说的什么话呀，面对面的交流啊， 对， 从对面看过来量过来呀、 对，或者就直接把你给否定掉，让你变得没有 啊，对， 就是灭霸响指。 哎呦，哎，什么词儿啊？都是 啊，哎，这很流行，就灭霸，就这样嘣一下响指，哎， 还没打出来，打出来了 就没有了。 行，好，感谢大家的收听，都记住啊，下来都得背好了。感谢富妈，我们下次见， 拜拜。 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颗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乱风的树。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If I could, I would dare feed your dreams and starve your fears. If I could light the world, we could sit and watch it burn. We could fall asleep inside the glow. If I could take you